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咁啊，即系呢一节咧，我哋翻到嚟就会讲一啲即系国际嘢啦。咁啦，就最近咧，我睇一篇文咧，几好笑嘅。咁就係讲呢个 ISIS 嘅，咁其实呢篇文呢，其实礼拜一嘅时候呢，我都建议老萧本身都讲嘅，但係冇时间讲啦，我呢边讲啦。咁佢嗱呢篇嘢呢就係、是、CNN 嘅，叫 Defectors， ISIS is killing Muslims not protecting them， 即係话呢，话呢啲咁样嘅伊斯兰国啊，係喺度杀嗰啲呢，即係叫做喂佢唔係杀外人喎、啊。是杀呢伊斯兰教徒喎，屌你老尾，即係唔係保护佢哋喎，喂 ,ISIS, 喂屌你点解会有咁有吸引力㗎，对于回教徒嚟讲就係、是、因为佢想建立一个叫哈里法即係呢个哈里法政权㗎嘛。 重建。 係啦，重建呢个哈里法政权㗎嘛，即係叫做系一个神权嘅国家嘛，係咪、喂，对于好多伊斯兰教徒嚟讲一个好大嘅梦想嚟㗎喎，老实讲系。喂，咁但系呢，即系而家好似话呢半年来啦，即系或者呢一年啦，喂，发觉越嚟越多人呢就去叛离呢个叫做系 ISIS。 但系呢篇嘅报道呢，第一样应该会质疑嘅就系因为呢个系 CNN 嘅报道。 吓即系咁所以我都要即系。 好。我真系觉得你睇嘅时候要打少少 discount 嘅。 要有啲负责任，要同啲即系听众讲即系呢篇系边度嚟嘅咁样。喂咁即系其实佢就有一个即系叫做所谓学者啦，系咪咁佢就研究咗成58个即系呢啲呢叫做系ISIS 逃兵嘅古仔。咁佢就话啦其实呢话呢班咁样嘅友呢其实屌你老尾即系去到而家呢其实根本上佢都唔系喺度即系对付緊啊呢个阿萨德即系呢个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啊亦都唔系喺度即系对付緊呢个即系伊拉克嘅政府军啦、喂其实佢哋屌主要嚟讲都系内斗嘅冚家产。 咪梗系啦如果你话我当呢几个几十个逃兵咁梗係不满 ISIS 会走出嚟。 咁啊 咁亦都系会接受 CNN 嘅访问啦。 有女屌嗰啲又唔会出嚟。 咪唔出奇所以我哋一定要打少少但系你话即系而家呢一班所谓回教嘅激进派搞政教合作嘅人一定系对于温和嘅所谓。 左教和你非非。 Muslims, 系即系会打击㗎啦因为你嗰套喂大佬你攞到我市场。咁我咪冇市场啦、 啊、 哥。一定喺嗰度叫长脚㗎。 系啊。 一定喺呢度刮沙子㗎系咪叫刮沙子㗎系咪 浸沙子。 浸沙子㗎。喂好简单个道理咋嘛屌你咩喂热狗咪就咁。咪一个泛民嘅阵营里面。 唔好咁快去到热狗住大佬啫。 唔系即系我快去最攞个类比啊。喂呢班咁嘅激进嘅所谓嘅宗教狂热分子。佢咁 appealing 嘅地方。就 是 因为睇到即系回教徒。所謂伊斯蘭嘅教徒其實係反美㗎嘛係好痛恨呢個美國嘅霸權㗎嘛好痛恨呢個基督教嘅文明㗎嘛你繼續 咁嗱其實呢一位仁兄呢即係其實研究咗咁嘅 case 之後呢咁其實佢都想搵一個即係一個系統性嘅問題結構性嘅問題咁佢發覺呢喂呢班友呢喂其實最鍾意鬥嘅就係嗱佢哋係順利派㗎嘛佢哋唔係鬥嗰啲叫做係十二派啊即係其實佢哋嘅對頭人啦、啊、佢係偏偏呢就好 Q 鍾意鬥返自己有嘅就係真係鬥啲順利派嘅人啦、啊、即係成日喺度捉即係捉啲叛徒啊啊睇下有冇即係一啲間諜啊咁樣。 其實呢個係權力鬥爭嗰個方法、因為你要鞏固自己嘅權力變成最高嘅位置嘅時候呢、一定係鬥抽鬥跨啲自己有先嘅。Otherwise, 你点可以喺嗰度领导群 同？变咗佢哋即系成日中日啦，都喺度为咗喺度即系喂喺度捉左交，屌你老味！即系好似我哋占领初期咧，去到中段嘅时候咧，去到捉左交就系咁样啦。 嗱，即系其实呢、這个嗱呢、這个偏偏咧就喺呢、這个即系 ISIS 入边咧就是、出现紧嘅。 唔系捉鬼呢样嘢，从来系建基于因为佢哋喺 捉鬼啊， 唔系即系佢哋喺外战，即系例如对付阿萨德又好，对付呢、這个诶叙利亚自由斗士，甚至系对付翻伊拉克个即系 政府军， 佢哋都冇办法有任何进展嘅时候，佢哋先至走去做呢咁嘅嘢。即系你等于共产党当年喺税金嗰度，喂毛即系毛泽东系喐唔到任何人，佢先至走去搞呢个反 AB 团呢啲咁嘅嘢嘅啫嘛，其实根本呢啲一模一样。嗱，我头先就走特登走去，即系唔讲咁多嘢，就系 search 翻呢个 Arab News 啊，或者呢一个半岛电视台，你会发觉其实成个 ISIS 咧喺近呢三个月里边系静晒嘅，冇任系冇 冇进展。 自从年头攻占咗摩苏尔，喺嗰度立咗大量嘅石油，然后再威胁呢个咩提德里克，即系呢个 叙利亚古城 其二啦，第三樣嘢就係呢個土耳其、敘利亞同埋伊拉克三國邊境啊，嗰啲庫爾德人區嗰度劫掠之後，你見唔到有啲咩大進展啊？個問題就 咁，所以咪搞內鬥咯，即係佢哋有過剩嘅精力就搞內鬥咯， 同埋佢哋冇新嘅嘢。 所以咧，佢嗰個 logic 咧係同即係一般嘅國家、正常嘅國家咧，嗰、那個謀略係有少少唔同。嗱，當然我哋面對一個內政嘅問題嘅時候，我哋透過我哋嘅外交，透過我哋嘅軍事去建立自己嘅權威，正如好似習近平咁啫，係咪啊？周圍即係喺度辣咁樣，日本就辣啦，南海啊、南沙咁，周圍喺度辣。OK， 咁咪鞏固自己嘅權力嘅方法。調翻轉頭就係你發覺 ISIS 呢啲人咧，即係啲咁嘅狂熱分子就會點？當佢搞唔掂外邊嘅時候，就搞自己。學你話齋，共產黨當年搞 AB 團咪就係咁咯，係咪？所謂黨內嘅鬥爭，其實個體現嚟噶，就係話因為你自己對外裏邊係冇進步嘅時候，冇呢一個任何 credits 嘅時候咧，你就會用呢個方法。 你用呢啲咁嘅嘢 review 翻雨傘運動，其實都係咁樣。 你成個過程一樣，所以你一噏嘅時候已經即刻可以做到個類比啦，係嘛？打左交嗰啲咪就係你根本你喺度製造假敵人。制造一啲嘅纸板公仔，等大家可以转移嘅视线，但系其实最后嘅结果令到大家更失落，因为发觉咧打完嗰啲人之后，打完呢啲所谓嘅领导咧，其实根本佢都系同你一样，都系弱者嚟嘅啫。喂 ，ISIS 近年嚟，自从嗰次搞完嗰个日本仔之外，都冇乜新闻咯。 冇啊，咪搞古城咯，咪斩咗个考古学家咯。 好啦，第二。第二咧就係話，屌你實在太撚殘忍啦入邊，而殘忍係點樣咧？喂，真係成日對付嗰啲字叫做係真係無辜嘅啲市民，喂嗰啲人其實唔係你敵人嚟嘅，喂你仲要係求 Q 奇咁樣殺人嘅，即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喂即係其實嗰班友咧，雖然都未必係好人啦，即係有啲甚至乎未必係伊斯蘭教徒啦，喂咁但係佢都有基本嘅人性噶嘛，係咪？喂日日去做呢啲咁嘢嘅時候咧， 喂你睇到佢能夠喺嗰個 YouTube 喺個電視上邊作為勒索去斬頭嘅話，喂呢啲人邊有人性 啊？係啊， 係咪？其實同我哋而家喺網絡嘅世界裏邊嗰啲咁嘅無恥嘅攻擊係一模一樣嘅啫。将你斗夸斗臭，呢、這个就系共产党嘅本质嚟噶嘛？呢、這个人性最恶劣嘅一面嘅体现。 既然有呢、這个呢咁、這個、变态嘅组织，点解国际社会？ 所以咧，我都觉得好奇怪噶。我哋嗰啲同路人啦，啲左交冇啦，人敢认左交噶，扑街。系我自己喺度顶认嘅啫。喂，嗰样嘢系爱心啊，大哥。对世界嘅文明啊，嘅企喺最高嘅位置。嗰样嘢嚟噶嘛？ 其实信奉左翼系冇问题嘅。 喂，嗰啲系进步嘅表现啊，大哥！而家你俾人哋咁样抹黑、斗夸斗臭之后，冇人敢认噶。边个敢话自己系左交啊？边个敢话自己系左翼啊？屌你睇下欧乐轩，左翼廿一，系嘛？ 佢俾人话左交大王， 我叫佢啫，屌，系嘛？时事节目都唔捻敢做啦。 啊！ 火烧万世桥啊！屌，讲漫画算啦，日本。几卵惨啊 ！AKB 四十八成日喺度研究阿柏木由纪嘅三围嘅，佢就 讲越远啦。嗱，第三样啦，咁佢又觉得即系个问题就系嗰啲叫做腐败啦、贪污腐败啦。 喂，呢一定有噶啦，唔使谂。 一定有啦，即系喂大佬，即系其实佢哋分女啊，分少啲啊，分多啲，分少啲入边。 喂，分女咁好人嚟 晒，梗系有啦。佢嗰阵时就系打嗰啲库尔德族人，咁啊有啲系即系拜火教嘅，咁其实嗰啲系真系好似 阿兹特克族 啊，阿兹特克族，咁佢哋系金发碧眼嘅。 哇，咁啊，即系即系佢哋会去买佢做圣奴啊，即系屌完之后咧，再买嘅，其实就 喂咁，喂好似即系当年共产党喺延安嗰度咧站稳阵脚之后咧，就即系吸引嗰啲城市嚟嘅嗰啲女仔，然后佢哋就真系分噶咯。阿邓小平当年嗰个老婆都系咁样搵翻翻嚟嘅。 邓林， 卓 林， 系啊。 乜而最大问题咧，嗰个腐败咧？其实喂，你即系你打仗几辛苦都好，其实即系讲真啦，即系不患寡而患不均啫嘛。而最大问题就系唔公平噶嘛，唔公道嘛。而当中仲会系有啲叫做系性别歧视嘅添，唔系种族歧视啊。喂，好似有啲印度嚟嘅一啲战士啦，系咪？喂，屌你俾人分配去洗厕所啊！屌老尾，即系好捻大镬噶，真系。 因为我对于你而家讲呢三点咧，我有少少保留 嘅，系嘛？你又系 CNN 啊？ 喂，走得出嚟嘅。即 系，梗系会唱鸠衰佢啦， 即系脱北者一样啫嘛。唔系，我有少少怀疑， 系 即系我梗系希望佢系咁啦。 系， 咁唔系你点样解决呢个难民嘅问题啊？ 你谂翻转头，其实咧，当年共产党匿喺延安或者匿喺江西，其实都系做紧同一样嘢 嘅 啫。 共产党好过佢，话俾你听。喺即系你讲嘅税金政权嘅时候咧，佢能够攞到人民嘅支持，系佢能够战胜腐败嘅国民党最重要关键嚟噶嘛。你谂下，你当年国民党接收嗰啲即系解放区嘅时候，哇，大佬系嘛，即系钱又有，女人又有，地位又有，你点解会咁快扑街啊？国民党，所以抵死嘅国民党，嗰啲屌嗰啲咁嘅泛蓝嗰啲，仲喺度撑条毛咩？系咪？而家仲讲翻几十年前，点解会输俾共产党？人哋系得民心啊！你会净系喺战略上边、喺军事上边系攞到支持咁简单咧？你听下上一集嘅《党国笑谈》啦，我哋嗰、那个即系另一才子阿杨咪就系讲呢样嘢咯，系咪？当年共产党系有计噶，喺今年而家到今时今日先搞到咁差，就唔可以将今日嘅恶行变成系过去嘅一啲嘅指控嚟噶嘛？ 咁我第四个原因，第四个原因 仲有第四添啊， 系咪四个原因？四大原因啊嘛，第四个原因咧就系话咧，即系其实系好辛苦啦，即系同埋有啲失望啦，系咪？喂，本身以为即系做 ISIS 好英雄噶嘛，系咪？ 战士 系战士嚟噶嘛，然之后又可以即系又可以分嘢噶嘛，喂，又分女啊，又分金啊，又剩啊，乜都有噶嘛。 呢啲有少少抹黑成分啊， 唔系佢有，即系咁讲啊，即系咁佢又话咩？发觉咧，原来到头来咧好 Q 闷嘅，系嘛？即系又冇嘢做，咁然之后咧，喂，有事嘅时候咧揾你做呢个炮灰咁样样，咁啊咁所以即系其实喂，如果真系有呢四大原因都系系统性嘅或者结构性嘅，喂咁其实要拆反佢哋唔难噶，应该系。 唔系我又唔想单单系从一个即系宗教嘅角度咧去睇即系 ISIS 嘅，我觉得你一定要从成个国际政治嘅角度咧睇到呢一班嘅伊斯兰教徒或者回教徒咧，其实长年累月以嚟咧都系受到压迫。尤其是喺九一之后咧，嗰种嘅宗教嘅歧视，我过去都有咁样嘅感觉嘅，因为话晒我都系即系话晒啫，系基督徒嘛，你总系会觉得呢班人唔文明嘅，即系又可以娶好多个老婆嘅，即系呢个 四个 吓、对我哋唔系好公道啦吓，佢有份冇份咁系嘛，喂。你硬系觉得佢嗰啲嘢咧系好落后啊，嗰个宗教咧系古灵精怪啲咁嘢，但系我觉得我唔应该单单系用呢一样嘅嚟睇佢，而系你应该用一个即系难听啲讲，亦都系左交嗰啲 term 嘅，就系国际公民嘅角度。点解呢班人会对呢个西方世界嗰套嘅文明同埋价值咁大嘅抗拒呢？如果你认为你一套嘢系正嘅时候，你应该咁谂。我应该 CNN 系要反思呢个问题，点解逼到呢班友？虽然你话而家做逃兵啫，逼到呢班人挺而走险咧？呢个系成个西方世界都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今时今日嘅欧洲嘅叙利亚嗰啲难民，你唔好净系赖 ISIS， 其实你背后系应该赖美国佬啊，你系赖紧成个欧盟。我觉得呢一个问题，你无论你点样话我哋左交都好啦，我都系会同意。你冇理由唔揾个核心问题，你就只系睇个表面嘅问题咯。 唔系，不过嗱 ，anyway 啦，即系我 update 翻而家嗰个即系叙利亚嗰个状况啦。喂，即系而家就系因为 IS 嘅问题，即系搞到咁多难民。咁而家咧， 喂，你叫个个都唔 Q 你啦，系咪？喂，英国就系话，自己又唔会收难民啦，唔会收好多啦，咁然之后就话，唉，最好嘅办法，梗系空袭佢哋啦，系咪？打仗，喂，屌你，但系得个港字。喂，而家最快去做嗰个人边个嚟咧？就系、是、俄国佬啦。俄国佬咧，净扩建喺呢个阿萨德政权嗰个领土入边嘅呢个空军基地，系咪？同埋驻军，同埋驻军四千人。哇！你一去驻军，俄国佬一去驻军，而家急嘅就系你嗰班欧美嗰班卵样啦，就喺度话啊！而家阿萨德政权咧就应该咧，即系其实你见到呢个德国啊、默克尔啊、吓、啊，即系英国啊，即系呢个金马伦啦、啊、奥巴马就喺度纷喺度话啦，喂，搞到今时今日咁样，喂，阿萨德政权应该落台啦，系咪？ 鬼唔知阿妈女人， 唔系咯，鬼唔知阿妈女人咩？屌你老尾！咁但系咧，即系佢哋个讲完，即系其实佢就话啦。即系唉，讲到尾咁，不如快啲，即系其实去和谈啦。即系其实不如谂下咩方法搞掂佢啦，又成啦。喂，咁但系，屌你，即系你纯粹系因为急，但系最后尾都系做唔到。 唔系，所以我哋即系简单咁总结咧，中东从来都系咧世界和平嘅一个嘅火药库。由我哋僆仔读历史、读 World History 嘅时候开始，其实已经反映到呢个问题，就系你基本上西方世界系冇办法，只能够。系能够驾驭控制，越搞就越混乱。 其实你讲嘅呢一样嘢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先会发生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嘅火药库其实喺巴尔干半岛 （Balkan States） 啊嘛，系啊，后期就变成系中东。 其实因为系一战之后就乱划嗰啲叫做系国土， 包括你当年因为以色列嗰个问题啦，就乱划人哋嗰啲咩西岸啊、加兰高地啊、加沙嗰啲咁嘅地方。 咁咪伊拉克点解长年都不稳呢？就系、是、因为佢夹硬将嗰啲即系库尔德族人啦、啊， 唔系佢系将三个唔同嘅 party 划 系啦。 然后咧就俾最少数嘅嗰、那个逊尼派嘅萨达姆，佢嗰个复兴党就走去统治成个伊拉克啊嘛。 唔系你反而即系即系战前嘅印度系咪？即系叫做系伊斯兰教伊斯兰嘅北部嘅，即系其实而家嘅巴基斯坦人啦，同埋即系而家嘅印度。喂，而家分开咪几好？即系虽然都有啲不稳啦，但系起码唔会话国内里边即系有啲分裂啦。 系啊，真系睇得少呢啲，咪要同你讲啊。佢分首先一样嘢，佢两嘢分开就系分开印度同巴基斯坦啊嘛。但系呢样唔系呢，系孟加拉好后期嘅，系孟加拉同埋呢个嘅巴基斯坦，佢哋分开嘅时候系打十年嘅内战，死咗超过一千万人嘅讲紧，唔系咁简单嘅。 同埋呢个咧，对于啲共产主义阵营嚟讲咧，有啲反殖啊。即係陳佐義嗰啲友就會講咧，就係呢個係英國殖民地留下我哋個問題啊嘛，等你個民族分裂啊嘛， 係同埋所以要去殖啊嘛。 其實當中係涉及到其實最嚴重嘅國際秩序就係所謂嘅宗教嘅衝突，因為嗰套係信念嚟嘅。即係難聽啲講就係、是、都唔知邊個上帝係堅嘅。 你講緊呢一樣嘢係表面，另外一樣嘢就係佢係利用宗教或者民族 作為幌子， 作為幌子就可以玩 The Great Game。你見 喂咁時間剩翻無多啦。喂，仲有一篇文咧，阿土都想講講，就係、是、最近咧就美國有個智庫就叫做咧富蘭德嘅公司咧就喺度話咧，喂，即係如果亞太區啊喺2017年發生戰爭嘅話咧，美國會輸俾大陸喎、 啊。我唔信啊！我覺得呢份報告咧啊。系即系借呢个机会系掌呢一个中国嘅志气嘅啫。 点解？ 但系其实系俾个 trap 佢，你信唔信啦、啊？美而家现代嘅战争系讲科技噶嘛？喂，中国有排都未追得上啦。虽然你话嗰啲咩系咁攞人哋嗰啲资料啊、窃听啊嗰啲咁样嘅网络攻击嗰啲系嗰啲做黑客你又得，搞下就得。但我真系唔信你好似而家呢一份报告咁讲。就话咧，中国有摧毁空军美国空军基地嘅能力，佢嘅新式嘅反舰弹道导弹咧，能够击沉呢一个美国嘅航空母舰，亦都可以摧毁呢一个美国间谍卫星。 唔系佢主要有一样嘢咧，嗱，我觉得系比 即系我都系有怀疑。 我觉得同呢个美国国策咧几不谋而合嘅，尤其系针对美即系美国针对中国嘅国策几不谋而合一样嘢，就系话其实佢呢成个报告咧。就整成十张记分卡嘅，譬如你话空军嘅战力啊、海军嘅战力啊、陆军嘅战力啊，同埋间谍卫星乜乜乜啊，咁其中佢记值得注意一样嘢咧，就系话描述呢个海洋战况嘅第五同埋第六章嘅咁嘅记分卡喎，屌你即系好似玩 VS 咁样样，咁佢就话即系佢如果你系讲南海嘅战争。 即係喺當其時咧，即係尤其而家你即係呢個南海啊，咁樣去填海造地又成啊，喂，可能真係會輸嘅喎、啊。老實講，喂呢樣嘢咧，就正正巧合地而家就喺習近平訪美，就公布呢個報告出嚟。喂，其實係俾緊子彈俾奧巴馬嘅噃， 亦都咧其實俾緊子彈咧喺美國裏邊嘅好戰分子，再加咧係背後嘅軍火商。 啊， 咁咪真係要發展呢個軍事實力咯？你做完呢個報告嘅話， 唔係你 係咪我喂大佬？美國一定要做世界強國，一定係要做世界警察噶啦。喂，咁你而家睇完呢份報告，喂，如果 唔係 justify 佢自己， 如果我當你係真先，我係決策者，我會點做咧？ 咪使錢咯，過國會咯。咪其實根本上呢份報告 開支咯， 呢份 大科研咯， 呢份報告唔係攞嚟吹，唔係攞嚟俾呢個習近平睇，唔係攞嚟吹虛佢，其實係攞去俾國會睇，我哋咁嘅需要加大呢個軍事開支，繼而去針對大陸啫嘛。老實講，美國政府咧從來都唔吝惜去吹噓自己敵人，甚至乎係好渴求要一個假想敵嘅。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啦。第一就是令到你中共是开始麻痹啦。哇，嗰啲粉青嗰啲五毛睇完呢一份。 哇，犀利啊。是最近而家好似唔知有人呢就喺度即係重温返两年之前呢咩文汇报啊整个篇咩报道啊即係十年内必打嘅唔知六场战争定乜柒嘢啊。咁然之后你记唔记得 佢当自己乾隆咁样。 我哋琴日我哋 十全武功。 我哋旧年讲过嘛篇嘢。我见到黄之锋又攞出嚟 share, 好似当新闻咁样真係好笑。即係我节目咪讲过啦屌你老尾。 唔係你会见到习近平今次访美发生咗两件事。第一件事系呢篇文第二件事系安倍晋三过安保法啦嘛。其实你是看回美国整个全球战略是怎样呢就是他见到欧洲中东那边搞不定即而且还被普京利用即叙利亚作为跳板抽水他觉得救不回了不如就将个焦点就集中返喺比较好恰啲嘅习近平同埋。 係唔係好恰啲 唔係相对之下好恰啲点解会咁讲 冇咁癫应该话。 第一样 冇普京咁癫。 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係习近平佢喺南海度咁样真係填海你好听啲叫示威实际上睇落系示弱。佢点解话示弱个原因系在于喂大佬你諗下二战嗰陣时已经航空母舰你利用航空母舰以至到航空母舰周边嘅战斗群进行千里奔袭日本戰時的日本做到而家的日本都做到而家的美國都做到但是大陸竟然是沒辦法做到這件事而要填海利用這些固定的基地這些戰靶去走去強化自己在南海的控制喂你我在美國眼中喂不識那些人就真的嚇死識那些人其實是笑死的 老實說即係， 所以呢啲咁嘅報告，或者係即係日本仔嗰啲咩反保安法，即係保安法嗰啲。 唔係，佢係人大釋法嘅方式去改九條嘅嗰個。 重點喺邊度咧？就係你俾機會啲政客去加大自己嘅軍事開支嘅啫。喂，如果用現代即係世界左交嘅文明價值嚟講。喂，解決衝突嘅方法點會淨係靠佢個軍備嘅？ 唔係呢個都 你真係要俾人哋世界人信服嘅時候，點會係靠個即係武力去解決嘅問題嘅？美國佬點解咁多人唔驕信佢咧？雖然你世界大強國嚇，即係人類嘅文明都係好似你係即係領先嘅地位，唯一就係呢樣嘢啫嘛。 但你唔發現即係呢一種咁嘅制裁習近平嘅方式真係好有效？嗱，習近平點解 我覺得佢係一手硬一手軟嘅？嗱，今次習近平到訪美國。佢一定要出几张牌，你系美国佬，你都要 play 呢啲 cast 嘅。一，你咪叫释放国内嘅维权咯，系咪？包括刘晓波啊嗰啲十二个诺贝尔奖啊得奖者啊，要求你啊。第二就系之前已经打定呢一个嘅战争就系口水战啊所谓嘅，就系讲网络嗰啲嘢咯，就 系 你嗰啲黑客嗰啲嘢咯，系嘛？跟住就喺度又系捧杀你，就哇你未来嗰几廿年。啊会超过我哋啦 不呢、這个 世界 咁礼貌嘅、 這個、 你。 呢个剩返少少时间啦我即係讲一样嘢啦習近平呢就喺呢个西雅图话呢就大陆嘅反腐就冇呢个 House of Cards, 就冇呢个纸牌案即係冇权斗啊。即係 冇人信啦。 喂有一样好好笑嘅就係、是、喂而家大陆呢有一个叫做系即係 俾你雙規咗嘅，即係呢個 零計劃。 喂，佢細佬零完成，屌你老尾，咪逃避咗，咪而家咪逃難咗，屌你去咗美國咯。如果你冇權鬥，你喺度飲茶啊嘛，屌你。 所以頭先想講咧，就係阿土講咁多呢啲咁嘅嘢，點解阿奧巴馬唔請阿零完成走去聽呢個演講？啊、我諗零完成真即係以至到奧巴馬肯定笑出嚟。 唔係啊，冇權鬥下面呢個咪權鬥棋子啊？屌你， 冇錯。喂，對中共嚟講嗰張卡啊。House of cards 啊，就從來都係反貪腐噶啦。喂，如果你喺權力鬥爭裏面輸咗個人，你咪可以借呢個反貪腐呢樣嘢嚟話佢即係賄賂咯。喂，當日啊，你唔好話邊個啦，即係而家全部排隊落台嗰班大哥。喂，嗰時候啊邊個啊？即係。同阿習近平鬥輸嗰、那個上坐監嗰、那個、一時 薄熙來， 薄熙來喂大佬佢貪咗幾多啊？幾百萬對內地嘅官嚟講，已經係十 Q 十歲啦。 周永康多啲一億， 咪係咯。喂，而家排隊去嗰班阿哥阿姐，全部都有份。你估啲習近平冇份啊？你拳鬥輸咗嗰時候，你睇下我炒唔炒到出嚟啊？喂，我都係攞呢樣嘢嚟打你啦。 瑞士銀行秘密户口65億，經濟學人曾幾何時係講過呢樣嘢㗎？ 温家寶咧？ 诶、哎，温家宝系一个先都冇噶，喺晒佢老婆嗰度噶。 所以而家对共产党呢班统治集权嚟讲，包括嗰班即系红二代啊、富二代嗰啲，而家佢觉得呢个国家系佢嘅。 嗯， 点会好似当年共产主义即系夺取呢个国民党权力嘅时候，觉得啊呢、這个系即系大家中国人民嘅冚家祥，而家当咗系佢哋嘅呢班既得利益集团，其实喺个权斗里边。借呢一個嘅所謂反貪腐嚟鞏固自己嘅權力啫嘛。同樣嘅道理，你去到呢一個美國嘅時候，你都希望係話俾全世界人聽，我習近平係當權嘅。閱兵都係咁啊，唔單止係窮兵黩武嘅問題啊，展示自己嘅地位係最重要嘅關鍵。 但係習近平今次好灰頭土臉，最灰頭土臉係咩呢？原來佢喺呢個西方傳媒嗰度咧得到嘅篇幅真係好少。我而家 係啦， 喺度抄翻佢咩 BBC。 你知唔知啊？佢當日。洛基喺史一图嘅晚间新闻，冇乜人讲佢去史一图， 所有人系讲紧教宗噶。 喂，证明教宗好掂，唔系，所以我就话，喂，其实习近平如果你相对教宗嚟讲咧，人哋系奥巴马全家，包括阿 Michelle 佢老婆啊，两个女全部去接机。喂，你都系揾个咩洛家辉啊？华盛顿州嘅州长 啊，前美国。啊！外交部部长吓、啊， 喂，你同教宗比，即系证明你都系争好多皮啦。即系喺 media 其实已经反映到呢样嘢噶啦嘛。 系 咯。喂，如果你话系世界第二、第三大强国，包括经济上、喺政治上、国际嘅实力上边系咁劲嘅时候，点解美国传媒唔理你咧？ 喂，最惨系咩咧？连佢觉得相对友好嗰啲咁嘅中东国家嗰啲媒体咧，我见到都系讲教宗唔讲佢嘅，好。 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第一，教宗系。帮手解决咗古巴同美国嘅长年累月以嚟嘅敌对关系。 嗯， 呢个系大家今日睇到新闻，大家互相喺度吹捧嘅其中一个关键。 因为教宗佢本身出身于南美阿根廷嗰度嘅，所以呢个对佢嚟讲系最重要嘅任务。 同埋而家呢个新任嘅教宗方济各咧，已经喺天主教嘅死穴嘅问题上面，包括同性恋啊， 恋童癖。 唔係同性戀點同戀朋，戀同一定係唔啱嘅，大佬。 唔係啊，佢 即係嗰啲立場上避孕啊，嗰啲咁嘅問題上邊咧，係相對上開明咗好多。 嗯， 佢話佢答一個問題啫嘛，以前佢好反對噶，佢答一個問題，佢就話，即使佢係同性戀，如果佢能夠係擁抱天主嘅時候，我哋有乜權利認為佢不能夠上天堂咁嘅意思啦？喂，呢一句説話已經係殺曬啦！在西方的世界里面，因为他已经是没落的了嘛，这个宗教又是面对现代的社会的问题，包括同性恋啊，即是叫什么那些叫做即是万能插梳的东西叫什么，我就是 记得。双性恋。 双性恋啊那些，喂，其实他是很落后的，避孕的问题很落后的嘛，堕胎的问题上面很落后的嘛。喂，而家这个教宗就是其中一个关键嘛，讲的新这个社会公义的问题嘛。 嗯。 而佢喺呢个问题上面佢已经有个退却咯，反映到。点解佢喺西方嘅世界里面，即係除咗因为佢係即係主流嘅宗教之外係受欢迎之外。 嗯。好，今日时间差唔多。 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用我春节笑脸，眉眼轻舒出千纽段，甜蜜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车不再远，长长欲血战，军队也敢讨厌。 就暴力不见不见，即刻不作战。 乖乖听我训练，多变变。 和平论述早已早已早已不想再见。 挥洒千抹冷言，军队都要听我的差遣。哦哦哦，情意再现，牛皮点点指尖，武力暴行现在没法发现。寒战越战，及世界大战，都不见，都不见，不见。情愿若变，柔情闪闪嘴边，武力暴行现在没法发言。人人为了我，天天都不再作战。用我的爱，用我亲切笑脸，眉眼轻舒出千纽电，甜蜜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车不再现，长长欲血战，军队也敢讨厌。 就 暴 力不见不见，即刻不作战。 乖乖听我训练，多见见。 和平论述早已早已早已不想再 战。挥洒千抹冷言，军队都要听我的差遣。哦哦哦，情意再现，求其点点指尖，武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寒战越战，及世界大战， 都不见，都不见，不见。 情愿若变，柔情闪闪嘴边，武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人人为了我，天天都不再作战。 花生多百隻，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